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病迫切，无咎无归，无依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知名号，一经其已，众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之具，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十二大愿中呢，头先所念呢一段经文就属于第七大愿。我话第七大愿，咁啊呢一愿咧就叫做除疾离贫愿，就是、我哋闻药师佛名，或者念药师佛受持药之法门，就可以得到咗佛嘅慈悲加庇啊，除我哋嘅顽恶疾，即系难治嘅恶疾，兼教可以咧。令我哋咧一切嘅资生之具得以咧系具足、丰足、满足，唔会有呢个贫穷嘅痛苦。所以呢个第七大愿咧个名个标题就叫做除疾就离贫愿。佢话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嘅时候啊，就若诸有情的众病迫切，若果有好多好多嗰啲有情嘅众生。重病就迫切啊！重病呢，我哋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病，可以讲除非你冇出世，如果你有响出世响阿妈度生出嚟嘅话呢，咁系人都有病，只不过呢你系畜生做放生或者食素呢啲咁样嘅修持咧做得多，咁或者系少啲病。如果你畜生有杀生就有食欲。咁啊，变咗咧呢啲咁样嘅业因啊，种下得多咧，咁啊，今生你所感呢个肉体咧个病痛就肯定系好多噶啦。所唔同者系多少啫，系众生都有病，呢个系肯定啊。所以话世界上冇有不病嘅众生，呢个肯定嘅。嗱，咁啊，病就有好多种嘅。啊，我哋一般所明白嘅就系好似心肝脾肺肾啊。傷風啊、咳嗽啊、眼痛啊、牙痛啊，咁呢啲咁啊都係屬一種病嚟噶。由於呢個病係有好多，所以稱為佢哋重病啊，就有好多好多病。嗱，咁啊，在經上講咧，如果我哋眾生病痛多嘅咧，一般嚟講，從因果上嚟講啊，就係、是、殺生食慾來得多，而且殺生嗰陣時咧，係殺得比較殘忍。不理众生的痛苦啊，所以呢你所感的病痛呢不单是多啊，但是个病呢亦都呢特别痛苦的。例如每一年的秋季，咁在香港呢，我旧先我在上海都住过一个时期，在上海读书，固然是上海读书的时候呢总是听过睇过好多啦。咁加上香港呢每一年秋季呢都有啲咁样嘅杀生嘅罪。就是吃这个上海的大闸蟹啊。这些大闸蟹当然从它本身来讲呢，它就是业障了。那么被人家就捉到找着咸水草啊，就是五花大绑那么扎到实实。那么手又不动得，脚又不动得，只是眼仔碌碌。但是由于一般来讲那些蟹呢就未死就先臭啊。一般来讲如果他自己呢有什么问题发生的病痛呢，他未曾死就臭的了。那既然未死就先臭了，那是谁买呢？岂不是不是血本无归那些做生意的，因此大体上的大闸蟹都无论我运到哪个地方去卖都是挤落雪柜的。那么挤落雪柜呢就可以讲呢叫做寒冰地獄。那么他那些雪柜里面当然佢呢个温度呢佢就教导佢可以适应。虽然适应咗喎，但係始终都係冻㗎。咁因此由开始俾人捉到呢就五花大绑就扎到实实冇晒自由活动。运到各地去卖呢未曾卖出去之前就变咗呢即係个雪柜养住受呢个寒冰嘅痛苦。等到卖出去啦，都个俾人家就用滚水呢间生咁去淋一煲滚辣辣嘅水呢去淋死佢。咁呢啲可以講呢叫做火炭呢熱炭地獄㗎喇。咁你話到落做畜生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就說明呢個人呢對呢個畜生呢即使你令佢死啦要食佢啦 都令佢舒服啲，死得舒服啲都好啲。但係由於為咗呢個口腹之欲啊，就令到呢個被殺害嘅畜生咧，受咗好多好多未曾死之前嗰種嘅無謂嘅痛苦。咁你做下呢啲咁樣嘅業因咧，咁啊將來啊生生世世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咧，亦都係受呢個病嘅痛苦啦。所以經常講呢個殺生之罪啊，係能令眾生墮於地獄惡鬼畜生，後世為人得兩種果報。咁啊，邊兩種咧？一者就多病，二者就短命啊。所以我哋從因果上嚟講咧，你睇到某一個人，咁啊成世都孭住個藥煲嘅，冇停嘅，個頭都未痛完，又腳底痛啦，個前部個肚都未痛完，咁後邊背脊就痛啦。總之冇一時咧舒服嘅，唔係呢度病就那度病，成日孭住個藥煲嘅咧，呢啲就肯定畜生咧係殺業太重，或者呢個人咧短命。點咪就包括朝頭早出世，晚上佢就走咗啦。或者咧今年出世，明年佢就走咗啦。或者咧今日十歲八歲，佢就走咗啦，令到個父母咧好傷心嘅。呢啲係屬於咧佢自己本身咧畜生啊，因為殺業重，等到今世咧呢啲咁嘅果報短命同埋多病。嗱咁如果有個人佢有長命，佢又冇咩嘢病痛嘅。咁即係話咧，佢畜生啊，呢個殺業就比較輕啲，肯定係有嘅啦，不過就係輕啲，冇咁嚴重，所以受呢個病痛嘅苦咧，就比較咧就係輕啲，冇咁嚴重啦。嗱，咁啊，加話重病迫切，就係説明啊，呢個人咧，當然係畜生咧，應該係殺業重，所以感到咧好多種病逼迫到佢。个身体咧总系唔舒服嘅，咁啊佢哋迫切逼迫得个好狠切，好迫切，令佢咧冇咗个时间咧个身心系舒畅安乐嘅，啊咁啊俗语话佢哋贴钱买难受啊，你凡系有病睇医生，就算系睇中医就是饮苦茶，如果睇西医咧梗系要打针，呢啲都属一种咧系痛苦嘅事，仲要俾钱噶，唔系话。唔使俾錢噶，你話係咪貼錢買痛苦呢種災難嚟受咧？所以家話重苦迫切，就無咎就無歸啊！嗱病病到極點，或者咧你冇藥去醫佢，咁令到佢個病咧就越來越重，就無咎啦。嗱咁啊呢啲咁樣嘅環境啦，我都試過好多噶。尤其是咧，我十幾歲啫，日本人打香港，我仲讀緊書嘅嗰招啊！孭個書包去翻學，咁就啟德機場日本人就嚟炸啦。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啦，有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於呢個日本人手上。咁啊，嗰陣時咧最多咩嘢病咧，就叫做個普通話佢就打敗子，俗一般正常講佢就發冷啊。咁啊，發冷都幾痛苦噶。我試過都有三幾年咁長時間發冷。咁啊，嗰陣時已經翻到我哋鄉下噶啦。咁佢日日都咪發冷，冷嗰陣先啊，冷到條條震嘅。咁你冚佢啲張棉胎咧都止唔咳，因為佢喺個心裏面，喺裏面冷出嚟，唔係話外面落雪，外面落雪咧咪冚多兩張棉胎就可以擋住佢咧。但係佢從個心裏面冷出嚟咧，你冇法子冚咗張被都係冇法子可以令佢唔震嘅。咁但係震一個時期咧，佢就發高燒。咁啊，燒到你個人咧就暈陀陀嘅。咁但嗰陣時就世界又艱難，咁啊有錢都未必有藥賣，何況更加冇錢咧就冇藥賣，買唔到藥嚟到咧，即係可能冇得救噶啦。咁啊，結果咧，我總算係命不該死啊！嗰陣時又後生，咁啊點咧又要揾食，又冇嘢做，又打仗。咁佢日日咁樣發冷，咁有人咧，我都妙想天開。我哋鄉下就好多魚塘嘅，咁我本身我係東莞人，咁啊東莞就好多魚塘嘅，條條村都有魚塘嘅。咁我就佢冷起嚟嗰陣時，我嗰日我都唔瞓覺，咁啊索性坐喺個魚塘裏面咧，俾啲水浸住佢，由得佢震。啊，咁啊震咗一輪咧，以後就冇啦。一路到家幾十年咧，我都未試過發冷。咁所以嗰陣時咧，真係可以在嗰個環境嚟，真係可以講叫做無咎啊！因為太過艱苦啦，嗰個環境。嗱，無歸咧， 就是说呢，你没有一个归宿的地方，不单是有病没有药医，而且呢没有这个家庭，没有你这个住的地方，所以都无归了。那你问这个人如果做到又无有病没得救，亦都没有地方给你归宿，当然是很痛苦的事。那么下面这八个字，下面这两句呢，所谓无医的无药，无亲的无家，这八个字这两句呢，就是解释怎样无救法，怎样无归法。那么第一句无医无药，那么我们重病的确有病，如果你有医药，那么肯定是有救啦，除非是绝症啫。如果不是绝症，一般来讲啦，都有得救的，因为有好的医药嘛。所以无药无医无药，又无医生又无这个药去对付他，那么属于无救啦。所以无医无药就解释无救这两个字。那么无亲无家就解释无归，你又没有亲戚，又冇咗你个家属，咁啊当然系流浪街头，做一个啦吓，所谓咧孤孤零零嘅露宿嘅孽人啦，咁叫做无家啦。咁既然无家，当然你就无归啦，无所归属咯。因此无医无药无亲无家呢两句八个字咧，就系、是、解释乜嘢叫做无救，乜嘢叫做无归。个贫穷就多苦啊！嗱，贫穷多苦咧，就呢个人贫或者系穷，咁啊叫做贫穷。嗱，咁啊穷咧就系冇钱啦。嗱，贫咧唔单话冇钱啊，所谓贫无立锥啊，俗语话佢哋上无偏瓦，下无立锥之地。咁啊，当然呢个人叫做贫啦。又加以冇钱啦，咁啊穷啦，贫穷即系话好艰难。生活成问题，连住的地方呢都成问题，想我上无偏瓦，你说是不是很痛苦呢？所以就贫穷的人呢，他这个痛苦是特别的比较多一点。如果这个人是环境是不错的，过得去的，当然他的生活的痛苦呢就可以少很多的。而一方面是贫穷，加上呢流夜落大雨，身体又不健康有病，咁啊，環境咧，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都唔具足，有所欠缺，所以貧窮嘅人咧嚇，呢、這個痛苦啊就比較多啲啦。所以合埋就叫做貧窮，係多苦，無論係心理上嘅痛苦，或者呢個精神上、呢、這個肉體上嘅痛苦，都係喺呢個貧窮人嘅身上咧係來得多啲。咁啊點樣先就可以做到係有救係有歸，以共呢唔使唔貧窮咁多個痛苦呢？咁啊下面呢就係、是、有一種好好嘅道理，佢話我知名號，一經其以重病釋除，就身心安樂，家屬之具就悉皆豐足。咁呢段經文呢就解釋，假如我哋啊受持呢個藥師法門，或者你有咁样嘅善根，你有咁样嘅福德，曾经呢中过一啲善根福德嘅人，咁你今生呢有咁嘅机会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啊，咁药师佛嘅名号呢係一经其耳，一旦呢係经过你嘅耳仔，即係等于话呢你有咁嘅福缘，你有咁样嘅幸运，咁有機會呢聞到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咁大家要明白啦，消災延壽呢呢幾個字呢根本就唔係經常講嘅，係可以講呢係我哋中國人呢加上去嘅。真真正正藥師佛嘅名號呢，我哋根據呢個經題，佢哋藥師琉璃光如來，其实你家念药师佛，你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呢，咁呢个消灾延寿两字系我哋中国人中意，边个人唔想消灾啫？我哋中国人最迷信，边个唔想消灾？咁边个唔想延寿？佢只系想，但系佢就冇肯研究咧。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功课？应该要做啲乜嘢嘅修持？ 才可以令到我们真的消灾延寿，不单说我个人如此，乃至到我合家呢都是消灾延寿。他就没有想这些问题，他只是说呢，咁啊有消灾就有延寿，所以佢念嗰阵时咧，人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咁应当嚟讲咧就唔可以啦吓，加呢个消灾延寿唔系经常有嘅，经常我哋呢个经题都写明系药师琉璃光如来，即系话你念南无药师琉璃光佛，咁先至系正确。家下话药师佛个名号啊，一旦有机会是经过你这个耳根，即是说你的耳仔呢曾经呢听过药师佛这个名号。我们经常都有讲，一粒耳根是永为道种，你只要听过一次佛经或者听过某一尊佛号的名字，你都永远呢作为你的成道修道的种子。所以这一句经文也都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善根，真的呢叫你去听药师经，叫你去念药师佛，乃至到派请的请你去这么巴闭，你都不会去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善根，你宿生有这样的福缘，那就不用请了，你只要听到某一个道场或者呢某一个大会堂，咁啊，几时几时有法师咧系讲经，咁你有咁嘅福缘，你有咁嘅善根咧，你就会自自然然咧会准时去听嘅。所以呢就话一经其二咧，系一个转捩点啦。咁啊，呢个人虽然咧佢系无咎无归，你又就无依无药无亲无家，所以贫穷又多苦，但系佢有咁嘅福缘，佢有咁嘅善根，对于药师佛这个曼德洪明，他都有机会听到的话，我之名号一经其二啊。其实佛号呢为什么称为他叫曼德洪明呢？因为明就能够照这个德，有这个德才有这个明，因此佛呢就叫做曼德洪明。我们念佛就是念曼德具足的佛，所以呢曼德具足的佛呢，我们称他的名号就可以呢像他那种加倍力威神力的扶持，加倍啊，曼德那种的加倍力令我们可以呢真的消灾免难。但譬如什么呢？我们可以打个譬如，譬如我们家做建筑，那么起屋，起屋呢我们当然要临墙，就算你打好桩将这个屋这个框框呢做好了，但是它有墙的嘛，没有墙又怕贼佬打劫，那么又怕风雨，所以你冧墙。冧墙就离不开那些砖，不论你什么色水几大嚿的砖，那么初初冧呢总之不超过五六尺的呢，那么这个砌砖师傅啊就可以企在个地下，你的材料摆在地下呢他就可以自己拎啦，拎嗰啲砖或者自己拆块红毛泥，咁一件一件咁冧上去啦，唔使人帮手都得，佢自己可以做，因为企喺地下。嗱，如果你一旦超过五六尺咁高，冧到咁上下咧，咁就变咗咧，佢就企喺地下，个手摊唔到啦。你一定要搭个架或者搵两张梯压开，就中间晾块板，咁个人企喺个板上边咧，就砌砖。既然他不是在地下砌，企在个板那里砌呢，当然就要找一个人帮他了。例如帮他搬啲砖上去，或者跟他拆啲红木泥递俾他。嗱，这个曼德洪明咧就发挥妙用啦。嗱，佢话佢攞砖，我想要砖啦，我已经砌晒啦，啲砖冇啦。咁呢个砖就有佢呢个名，有一只个砖。咁啊，真正有呢个砖，先至有呢个砖个名啦。嗱，我哋冧好呢啲砖，呢埲墙冧好啦，咪有佢个作用啦，可以挡风雨，可以挡外边嗰啲贼人，可以挡嗰啲咧所谓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咁啊闯入嚟。所以有佢呢个砖个名，就有佢呢个砖嘅作用。所以呢、这个泥水师傅咧，佢叫一声话要砖。咁下边嘅人咧 就会一件一件一递俾佢，有呢个尊就有呢个名啦。咁我哋念佛都系一样啊，我哋无论念阿弥陀佛、念药师佛、念弥勒佛，乃至念十方三世诸佛嘅名号，你念佢个名，你就可以得到咧所谓万德洪名嗰种嘅功德。咁啊，既然我哋念佢呢个圣号啊，受持佛号，称为万德嘅洪名，所以我哋念一句咧，或者你听咗人家哋念一句咧，呢个万德洪名嘅佛号啊，一旦经过呢个人呢个耳根咧，已经咧固然佢系中到有个善根，而佛嗰种嘅慈悲威神力故咧，就可以加俾佢话重病就释除啦，令到呢个人啊，药师佛嘅名号一旦经过佢嘅耳根，听过一次药师佛呢个万德洪名嗰种威德神力所加俾之故啊，令到呢个所谓无依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嘅人呢，令佢重病悉皆消除。嗱，咁啊有病，当然系身心都唔安乐啦。有病个身就梗系痛苦啦，即使系肚痛或者伤风两日啫，咁个身都系唔舒服噶啦，或者发高烧啊，成日打乞嗤啊，鼻水流啊，咁就个身就唔得安乐。嗱，个身唔得安乐，你就唔可以咧去做事，唔可以上班，咁啊唔可以做事上班啊，咁啊。呢、这个经济就发生困难，又忧心呢，或者家庭又唔够开销啊，嗰啲仔女又冇饭开啊，咁你个心呢亦都系唔得安乐，加上嗰啲病呢唔系话一时就好得返晒，你就唔可以去做事搵钱养家，个心呢就更加痛苦，唔得安乐，所以身要用心都唔得安乐。嗱，咁如果我哋受持药师法门，唔单话我哋念药师佛嘅圣号，亦都仲药师经，其实仲药师经唔错噶。如果你熟读咧，唔使半个钟头，你就读完噶啦。咁你就日日咁样读嗰部药师经咧，应该咧肯定咁讲句，从因果上嚟讲咧，你真系可以做到消灾延寿，一切一切咧都能够满你所愿。所以话身心安乐，就家属之具就悉皆丰足。嗱，咁向下咧就系除咗头先嗰句悉除重病，身心得到安乐，就解除你个病苦啦。嗱，咁向下咧，家属之具悉皆丰足，就系令到你啦吓远离呢个贫穷多苦。令到你日常的生活的知心知具，我们世俗人讲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会有所欠缺，食皆是丰足。既然开门七件事不会有欠缺，得到圆满，得到是丰足，当然就离开这个贫穷。所以这个第七大愿的标题呢，就叫做除疾离贫愿，就是根据这些这样的经文呢是所立出来的。家属就是你的家庭的成员，例如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叔啊、伯啊，或者妻儿子女啊，这些都是家庭里面呢一般的亲属来的，所以叫做家属。知具呢，知就是知财，具呢就是日常生活中呢所需要的，即使是沙煲鵪餐，你一隻碗一對筷子呢，都是这个属于支具，这些这样的用具呢所用的东西呢，若无这个支材，你又怎样可以买回来呢？你又怎样可以得到呢？你不可以去偷去抢的，总之你日常所用的一切一切都是由这个支材，即是由这个钱呢去买的，所以称为它的支具。平时就贫穷多苦啊，加上闻佛名或者受持药师法门，以药师佛各种的愿行力故之所加庇，令到这个贫穷多苦的人呢 在呢個家屬之具裏面呢是色皆豐足，既然豐足就不會欠缺啦。呢啲咁嘅家屬之具，一般人嚟講咧，希望咧唔單係有啊，仲要多。所謂越多就越好啦。咁既然多啦，咪豐足咯。嗱，咁呢處咧就有個問題。嗱，如果呢個人有病，咁啊念藥師佛名，或者受持藥師法門而得到痊愈健康嘅，呢啲咁啊好多人都曾經咧。是真正實驗過，他只要有病他就念藥師經、念藥師佛或者念這個藥師咒，是的確呢可以令他呢身體健康，遠離這個病苦。亦都很多人呢親自呢是經驗過，絕對不是新聞了。但是加上這次話呢，如果我們問藥師佛的名號，藥師佛的名號一經其義啊，可以令到我們的家屬咁啊多咗，我哋呢個資具啊咁啊亦都豐足多咗，咁啊點解會咁啊？咁你啲家屬點解會無緣無故會多咗呢？就變咗呢啲可怕，有人家你懷疑。其實呢經裏面嘅意思呢係好多嘅，唔好話一章一段有佢呢個好多嘅意思，即使一句乃至到一個字，每一個字呢都有佢嘅意思嘅。我哋可以話嗱，呢個人既然佢宿生有咁嘅福緣，有咁嘅善根，得聞藥師佛嘅名號，一經其義的重病釋除，身心安樂。嗱，咁啊身心唔安樂，成日孭住佢藥煲，你能做乜嘢事？當然係好困難。咁假如加下佛嘅慈悲加费，令佢一经其义的重病释除，冇咗病而有身心舒畅安乐，咁呢个人咪可以做事咯。咁加上佢呢个机缘到咗啊，咁佢向住呢个正路去行，受持药师法门，唔会走呢个信神信鬼有嗰啲咁嘅歪歪曲曲唔正常嘅事。他依照藥師佛這個行願去修持，那就令他所有這個事業呢做起來得以發展。那既然身體健康，做的事得以發展，到時你的朋友就多了啦，在外面應酬，或者你成家立室，那就當然有很多個家屬，有很多個親眷了。因此這次就是說呢，由於你聞藥師佛的名號一經其義，不單是病苦消除，令你身心安樂，從今以後以這個健康的身體，一方面受持藥師法門，蒙藥師佛的萬德洪名，慈悲加庇，令你事事都如意，事事都順境，事事都得以成就。咁啊，從此你所識嘅朋友啊，又多咗，或者你到時環境好啦，可以成家立室啦，可以生兒育女啦。咁你話係唔係你嗰啲家中嘅眷屬啊，所謂親屬啊，係多咗咧？所以話家屬之具都色皆豐足，唔會欠缺啦。唔單話咁，如果我哋受持藥師法門，從此咧都係咁樣受持落去。不會退心啊，由受持藥師法門那種善根福力之故啊，可以呢不單是現世身心安樂家世之具色皆豐足，然後呢還可以進一步斷煩惱了生死啊，最後乃至到超略了斷煩惱了生死，而正登呢是無上佛果菩提，那是乃至正登就無上菩提。那這些這經文呢就可以這樣就燒過去帶過去了。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就為女百戶，知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以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正得，是無上菩提。十二大願中呢講咗前嗰七個， 現在呢段經文咧屬於第八個大月啦。咁呢個第八個大月，我哋睇下呢個經文咧，就算我頭先念嗰陣時啊，你哋個個都聽得到，亦都可以講呢啲字又唔係好深，你哋淨係讀一讀睇下個字咧，你都知道係咩意思噶啦。所以呢個願咧，根據經文所講咧，就係立為佢哋轉女成男願，係轉呢個女身成為呢個男子身。嗱咁，但呢啲問題咧，因為座上應該咧係女人多過男人啦，你千萬唔好話啦嚇，好似法師講經啊，咁啊專門咧對付啲女人，唔係咁嘅意思。呢啲經文咧唔係某一個法師講嘅。不是某一个法师或者某一个大德去做出来专门对付的女人，而是佛讲的。那么佛为什么呢？讲的女人要的女人转女成男，难道做女人不好吗？当然有她这个女有她这个理由的。因为啊，女人真的业障重，无论肉体要用心理呢，的确也都比这个男人呢是麻烦很多，比这个男子呢是业障很多。那么今天的还好一点，所谓女权开放，可以去外面由小朋友读书开始，可以跟男同学呢是应酬一下，拖下手仔的放学走去街上吃东西，去喝下午茶。但是当年即是几十年前，不要说几百年前，就以我们的年代，即是六七十年前，个女仔咧都冇今日啊咁自由、咁开放，仲要都话你三步不出闺门，咁啊先至系一个好嘅女仔。嗱，咁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咧，佢只能够啊到处都系现呢个女子身。点解啊？其实观音菩萨咧，肯定咧就唔系女子身，系个大丈夫身，已经久已成佛。所以根据呢个大悲忏里边讲啊，大悲忏一开始啦，冇见到有篇文，佢话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系观世音菩萨，成了功德，巨大慈悲，一身心现千手眼，照见法界都扶持众生啊，令法广大道心的教持圆满神州。那么观音菩萨既然是古佛再来，古佛再来当然他就久已证到这个法身妙体实相妙理。那为什么他就专门现个女子身呢？当然他就讲他应化身的妙用，是从体起用，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度众生。为什么他又不现个男子身呢？他就专门现个女子身呢？那唐代的时候，观音菩萨的法相呢很多都是男子身的，所以加那些古董啊，那些所谓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大丛林，观音菩萨的法相呢都还有很多保留，都是呢男子身的。那么唐代以后呢，观音菩萨的法相啊，无论是丛林或者是私人净室，乃至到一般的家庭请尊观音菩萨供养顶礼，都是女子身的法相。那么我本人就最跟观音菩萨有缘，我一生人就顶礼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可是呢我满屋都是观音菩萨。你真的找一尊观音菩萨男子身的呢就不多了，都是女子身的多。咁啊，点解咧？因为旧时嘅礼教啊，女子啊三步不出闺门，乃至到仲有一个笑话，相信你哋睇嗰啲粤语残片咧，都会睇过啦。如果呢个女人有病啊，乃至到出嫁咗个做人家庭嘅太太，咁啊有钱人家咧，咁啊有病咧，就请个大夫即系请人嚟到睇病咧。佢把脉咧都唔系话就咁样咧，伸个手俾佢把脉嘅。他就找一塊巾或者手巾仔或者毛巾，就算舊時那些毛巾沒有今天那麼方便，找一塊布蓋住這個手的脈門，隔著一塊布來幫他把脈的。有些還搞到找條線綁住那個脈門，突然在手那裡把脈，把那條線 因為個手嗰啲脈門會跳啊嘛，咁啊個脈門跳啦，嗰條線咪跳咧，咁啊就把嗰條線就唔係把呢個人個手個脈，就把嗰條線由呢個線嘅跳度去決定呢個人咩嘢病。你話呢啲係咪笑話咧？呢啲就係舊時個禮教咧所範圍，呢個女性咧一世都冇自由，乃至到扎腳嗰啲就更加離譜添，都係對呢個女性咧一種最大的侮辱。咁你話如果在呢啲咁樣嘅環境之下，女性著嘅衣服可以講咧，幾乎啊冇一個地方咧俾人家哋睇得到嘅。咁你話觀音菩薩咧就點樣去度佢哋咧？咁啊點樣去化佢哋咧？咁所以觀音菩薩咧就大慈大悲啦，所謂巨大慈悲。就是一身心現千手眼，手多眼多，當然做事就做得好啦，幫佢做事就做得多啦。咁因此其中咧就現咧女人身啦。嗱咁現女人身咧，咁大家都係女人，佢就可以穿房就入舍啊，嚟到咧度佢哋。咁啊都係説明咧呢個女子身咧。是业障重，而菩萨的慈悲呢就是特别表露出来为这个女子。这些就是旧时古来这个礼教是如此，绝对就不是说呢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乃至到药师佛乃至十方三世佛那么对这个女子呢那么特别呢好像呢踩多两踩，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咧就要明白，同時咧，亦都係藉呢種咁樣嘅權巧方便。如果你係有善根嘅，既然係明白一個女子有咁多個煩惱，無論肉體、心理都係煩惱啊，就應該聽過呢啲咁嘅經文咧，就好啲慚愧慚愧啊，好啲慚悔，多拜幾拜藥師佛，多拜幾拜觀音菩薩。咁咪希望從今以後啊，脱離呢個女子身，做翻一個大丈夫身，咁咪叫做咧係有智慧嘅人啦。所以話第八願咧，佢就轉女成男願。嗱，咁咪有冇人中意做女人嘅咧？咁咪有啊，亦都有啊，我亦都聽過，亦都見過，都係信佛嘅，咁咪先至我哋同佢有呢個所謂接近啦、相識啦。咁咪佢透露佢嘅心聲咧，因為佢懂佛法。他说既然呢讲经的法师都是这么讲的，所以我就要发愿生生世世做女人。做什么事啊？就跟观音菩萨一样，渡那些三步不出闺门那些都没了自由的女子。我要学观音菩萨一样发愿，不单不做这个男子汉，因为男子汉不可以随便跟这个女子呢接近。他我要生做女人，就是学观音菩萨一样呢，是接引度脱这个没了自由苦恼的女子。虽然是有，但这种就始终都是不多，都是成这个业报身来的，是比较多一点。所以这处呢药师佛就十二大愿中，其中有一个愿就是叫做转女成男愿。如果有人受持药师法门，或者闻药师佛的名号，以佛这个万德洪明国家臂力之故，令他呢转女成男，将来生生世世呢未成佛前，他都不会再做这个女子身。所以第八大愿就叫做转女成男愿。咁药师佛讲过，如我来世得菩提树啊，佢若有女人，咁女人就唔使解，系人都识噶啦。佢为你百户之所逼怒，嗱，百户呢个恶字唔好读恶字，系户户即系厌恶，即系讨厌，唔中意咁解，就唔系话咩嘢恶事，大奸大恶，或者害人啊、谋人啊，唔系咁样解嘅。如果读恶字咧，百恶啊，即系咧有一百种咧。或者害人啊，或者占埋一个便宜啊，做啲唔正常嘅事，咁就恶啦。加上咧读个恶字，即系厌恶咁样解。你厌恶咧就冇咗个恶字写出嚟嘅，就系、是、用呢个恶字咧 唔知係平上去就唔知邊一個音咧，就要慢慢研究下啦。佢就唔讀惡，就讀呢個惡字。百惡咧就係話咧好多好多種，加加埋埋咧真係有一百種咁多。其實可能咧唔止一百，不過呢個百咧係我哋中國人呢個數目字裏邊啊係一個整數，所以佢就話咧百惡同埋一個女人啊，無論邊一個都可中嘅女人咧。为女人呢百种厌恶之所逼怒，逼就是逼害，怒呢就令到她烦恼啊，有百种的厌恶。通常来讲呢，印顺法师讲啊，所谓这个女子的百恶呢，就归纳来讲呢，就是离不开这个生理以及这个心理。女子的生理亦都是大家都明不用讲啊，女子的心理呢，咁咪亦都係比男子呢会差啲嘅。咁咩嘢心理呢？妒忌啦，呷醋啦，咁呢啲咁样嘅心理呢，又的确比呢个男子呢係多啲咁多啦。如果呢脾气暴躁啦，有阵时啦，生理影响佢呢个心理啦，都係属于呢一种嘅障碍嚟㗎。所以这个百户呢不是说真的这么啱这么齐整，是一百样他讨厌的，不是这样解，只是说很多这样解，无论心理生理都与这个男人有很多个不同，所以称为他就百户了。那有这么多他不喜欢的，就是他厌恶他讨厌的，对他有所迫害有所恼念，令他们这个心理上都是烦恼。咁就極生就厭離啦。嗱，呢一句經文咧係最重要嘅，就係厭離，亦都可以講咧，你能唔能夠轉女成男？呢個厭離兩個字咧就好重要嘅。嗱，咁如果你冇呢個厭離心啊，你就唔會修行，你就唔會發願願捨呢個女子身，好似修淨土法門往生西方。就或者往生东方亲近药师佛，我哋一定要有呢个厌离心，因为娑婆世界啊系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身心皆苦。咁既然身心都皆苦啦，假如你冇一种厌离心，即系留恋呢个世界啦，唔舍得离开呢个世界啦，贪恋呢个欲界，尤其是欲界啊。三界中的欲界啊，样样都有，无论食嘅、住嘅、男男女女、饮饮食食，都具足。所以好多人咧就留恋呢个世界，唔系咁容易咧，系厌离呢个世界，所以亦都唔系咁容易咧，系往生西方或者往生东方，乃至到往生十方诸佛国土，唔系咁容易。咁一定要有呢个厌离心，厌就係厌恶，唔鍾意。点解唔鍾意？因为娑婆世界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咁既然有咁多苦，我哋当然係厌弃啦。你有呢个厌弃心先至有呢个出离心。若无呢个厌恶出离心呢，你唔会修行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你亦都唔会修行念药师佛发愿生这个东方净流离世界，能生西方或者能生东方啊，那么一定是你有一种的厌离心。所以这个厌离两个字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对这两个字呢要时刻呢在我们自己这个脑里面呢想起，咁你先至呢个厌离心咧生起啦，你先至好去修行学佛，或者称念佛嘅名号，先至可以达到你往生西方就或者往生东方呢次所讲嘅，先至可以咧有厌离心，先可以达到你真正嘅转女成男呢种嘅心愿。我话极生系厌离啊，佢唔系普普通通厌离，我讲嘅就算话。佢極之即係好極咁樣，即係好狠切咁樣咧，生起一種厭離呢個女子身啊！所謂願捨女身啊，佢發願要捨離呢個女子身。 咁如果有一类女子，佢知道女人百户之所逼老，极之对呢个女生咧有所厌离，怨舍呢个女生，咁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呢？佢话问我名矣，就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就巨丈夫相啊！问我名矣，即系问到我若斯琉璃光如来呢、这个名号，听咗之后耳啊，即系已经听咗啦，即系听我耳根咧，听闻咗若斯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咁啊有咗佛嘅名号，与佛咧系结咗缘，咁啊因此一句名号而引发呢个人各种啊畜生嘅善根福德啦。咁啊，加上佢闻名之后，亦都继续咧受持药师法门，就包括念药师法、诵药师经、念消灾延寿药师咒啊。咁就闻我名义修持呢个药师法门咧，蒙佛嘅加庇啊，所以一切一切，唔单系一位，好多好多位，乃至全部个女子，一切个女子啊。皆得咧，即系通通都得到乜嘢咧？系转女成男，转咗呢个女子身，成就呢个男子身。咁啊，叫做皆得转女成男。嗱，咁啊，如果从呢个现实嚟讲咧，咁你今生啊，阿妈生出嚟男仔，当然呢一世都系男仔，冇理由呢一世咧做咗男仔会转成变一个女子身。阿妈生出嚟是女仔，咁啊呢一世佢都系做女仔，冇可能咧就马上呢一世咧就转个做一个男仔身，系冇可能嘅。所以呢句话转女成男咧，就系你有咗一种咧厌离心，有咗一种恨切心，欲想咧系舍女身而成为呢个男子心。你有咗咁样嘅志愿，加上你手持若斯法门，就是讲将来第二，起码都下一生啦，可以咧转女成男。嗱，咁啊转女成男啦，就具足呢个男子嘅大丈夫相。嗱，咁啊如果从呢个现生嚟讲咧，在呢个维摩经里边都有咁嘅意思。唔知我有冇记错，善心就诚实男。不竟空就为女啊！咁啊，如果我哋现世做人嗰阵时咧，有个善心，有个诚实，咁啊呢种就系男子汉大丈夫嘅作风啦。嗱，不竟空咧就为女咧，女子既然业障重，除咗生理有呢个心理嘅烦恼，所以佢要修行，要啦观诸法空寂。既然诸法都是本体空，因为诸法是因缘所生法，全无实体，离开种种的因素，还哪次有诸法的本体可得呢？你能够观诸法空，那你就没那么多的固执，没那么多的执着，才可以令到你的烦恼就减轻了，就不会受这个种种的外境呢影响你呢个心态，所以不竟空就为女，呢啲亦都系咧可以讲啊，属于咧转女成男，缘舍女身，系在呢个现实呢一生嚟讲啦。你只要你个心系善心，又系诚实，你现世就系呢个男子汉各种嘅勇气，系男子汉嘅身份。假如你真正变咗呢个肉体咧，女人变成男子身咧，当然今生今世咧就唔可以变啦，因为咧你生出嚟系女子身，就系女子身，除非系将来下一世开始。咁所以呢个转女成男咧，从现实嚟讲，就系你个心慈善诚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那种的作风了。从将来来看呢，你尽此一步身，那你将来呢就可以脱离这个女子身， 轉成一個男子身，不得已啊，就算轉成男子身咧，六身就唔會欠缺。當然啊，具足呢個大丈夫相，六根具足，可能佛嘅三十二相裏邊咧，你仲可以具足咧三兩種嘅未定，係標準嘅大丈夫相。咁啊，即係話標準咧轉女成男，完全都係藥師佛啊！各種呢因地根本所發的願，依願起行，功德成就，具足大慈悲，才可以呢加庇我們轉女成男。就乃至正德是無上菩提，乃至就超略之慈，不單問你將來可以轉女成男，你仍然呢保持你的道心，受持藥師法門，可以令你斷除一切的煩惱。所謂見思塵三無明，三煩惱斷盡，分段變易，兩種的生死已了。到這個時候呢，就可以證得無上菩提。無上菩提，菩提就是佛果了。當然菩提就叫做是智德，菩提就是智慧，亦都包括呢個斷德，由斷煩惱而得到呢個解脱。嗱，無上咧就是、我哋成佛，又有智慧，又得到解脱一切生死，呢種咁嘅境界，呢種咁嘅果位咧，係最高無有上，世間上再無一法係超得過佢，再無一法咧係高得過佢，所以成佛咧就叫做係證得無上菩提。其實這個菩提呢正德啊，都不是從外面來的，我們成就無上菩提正德法身解脫，所正的是正自己的本有，就不是我成佛了，在外面呢有一尊佛或者有一個理體呢給入我們，加入我們，那就叫做成佛，不是，那叫做心外求法成為外道了。我們所成是成我哋自己現成本有，所以《楞嚴經》第十卷講啊，佢話圓滿菩提就歸無所得。嗱，圓滿菩提就係正得無上菩提啦。佢所歸咧，所得到咧係無所得。點解咧？就係得到自己本來現成，不過從前咧未能知得，家下咧經佛嘅開示，聞到藥師佛嘅名號。依藥師法門而修，能斷煩惱，能了生死啊！咁啊，煩惱生死了斷，所以呢個菩提之覺就得以顯露出來。所得係得自己本有，就好似一間屋，你滿屋都係鑽石一攞一攞，但係由於舊時冇燈啊，你只係知道呢間屋咧一攞一攞裝滿都係鑽石，但可惜冇燈咧。你就睇唔到，就算用想勉強去睇咧，你都睇唔清楚，睇得唔夠格，唔夠好，你就唔識得咧攞嚟運用。嗱，咁後嚟教到電燈啦，你一開個掣，成屋都光曬，一睇哇，一攞一攞都係鑽石。嗰陣時咧，你就受用無盡啦，馬上就係大富翁啦，馬上咧就係大資本家、大有錢佬啦。但是你所得的是不是那時候你開燈才從外面搬幾羅鑽石等你發達呢？不是，本來有，不過沒有燈光你看不到，你不知道它有，等到燈一開馬上就現成，不是說開燈之後搬入來，開燈不過是顯現出來。所以說圓滿菩提就歸無所得，我們眾生的癲狂六道輪迴迷失自性，所以菩提解脫個本體，無論智德斷德都未曾顯露出來。所以《楞嚴經》第四卷亦都有咁嘅譬喻，有一個人咧，嗱咁啊舊時無論係男眾女眾啊，即係話男人女人咧，朝頭早梳洗咧都緊要照下個鏡嘅。不過女人咧或者就照多啲，時間長啲，男人咧就比較照嗰時間短啲嘅啫。咁個朝頭早個梳洗或者起身咧，佢刷牙洗面咧，對住個鏡咧， 佢睇到个镜里边啊，有佢自己嘅样子死啦，佢就神经起嚟咧，以为自己个头就入咗呢个镜里边，佢就未了解呢个镜呢个头咧，不过系一个影像嚟噶，自己个头仍然系喺自己嘅身上，喺个颈上边掹住，未曾个头失咗啊！佢哋以为个头咧失咗断咗，去咗个镜嘅里边。咁啊点办咧？佢就神经起嚟，咁啊通街到处揾头，个还我头来，咁啊到处揾头。当然咧，街上咁多人来往咧，听佢咁样讲，咪当佢痴线，当佢神经啦，系话亦都冇人理佢。咁佢走咗成朝响个大马路，人多个十字路嚟叫，成日嘅揾头揾头揾头，今日又冇人睬佢。如果佢真系冇咗个头啊，入咗个镜啊，佢仲会走咩？仲会叫咩？当然个头都未曾损失到完完整整，嗰、那个颈都掹住个头，佢先就可以到处走去揾头，先就可以个口开口讲话：我个头呢？还我个头、啊！如果唔系，佢点会叫啊？因为我镜不系个影。咁佢走到真系筋疲力竭啦，走都走得唔快啦。突然间无意中咧，佢一撞就撞埋一条骑楼柱。就或者是灯柱或者蹦墙，咁呢一撞呢，撞得佢成个人啊好似天旋地转咁样，哇乜点解咁痛啊，成个人都晕咁滞啊，佢就摸下个痛嘅地方，一摸呢，哦原来个头未曾喐过，个头仲系响树原装不动，嗰阵时佢先至知道个头呢未曾走，即系话佢正在揾头嗰阵时，个头咧都未曾有损失个丝毫，未曾有减少过一条毛，原装系不动。不过佢迷以为系个头咧入咗个镜里边失咗。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啲众生六道轮回太过苦恼啦，有时就地狱，有时就饿鬼，有时就畜生做人。所以劝发菩提心里边讲啊，佢话饿言而天。饿然即二人，饿然而地狱饿鬼畜生，黑门招出而入而无还啊！铁屈站立，第二又入，都系形容我哋啲众生咧，有时就升天，有时就做人，有时就堕落做地狱饿鬼畜生，都系随呢个业障而走啊！朝头早离开个地狱，等到夜晚咧，佢又是入翻去噶，都系离唔开呢个业障嘅牵缠。其实虽然佢系咁啫，佢呢个本体，佢呢个佛性咧，未曾失啊，未曾少啊。好似呢个人，佢正在话唔见咗个头，到处揾头，佢个头都未曾少过丝毫啊。如果个头真系唔见咗，入咗个镜嗰度，佢仲会去走咩？头都冇咗，点会生存啊？个嘴仲边仲会讲话揾头啫出声啊？咁啊，证明个头未失啦。但是他不知道，他如果不撞那条柱或者那埲墙，撞得他头晕额裂，撞得他满天星斗咁痛，他摸一下才知道个头呢，原来这个痛的地方就是个头，个头仍然是未失，那阵时才知道。但譬如我们众生呢，有机会六道轮回的时候啊，咁就遇到这个善知识为他开示本有的心性，或者他还更福报大天，他出有佛世，亲自呢去见佛，蒙佛的开示，显露他自己这个本有佛性的理体，他就有机会可以修行成佛咯。就譬如这个癫汉啊，突然间撞到条柱，撞到蹦墙，个头痛了，他就还回他自己的头来咯。咁即系话正在迷嘅时候，呢、这个头都未失，只不过佢癫狂而已。后来遇到善知识，遇到佛为佢开示，佢亦都唔系新生得嚟，唔系话佛咧同埋呢个善知识啊，嗰阵时咧俾佢个佛性，只不过系点示佢，话俾佢听，你六道轮回。另外一件事，你正在六道轮回，但系你呢个本有个心性咧，仍然未曾失落啊，未曾有半点丝毫损失过啊， 所以说在性不增，是在凡是不减啊。你只要依法修持，你就可以回归你自己的本有啦。咁所以呢个无上菩提呢，大家呢就唔好以为呢係成佛嗰陣先，乃至正德係嗰陣先有一个菩提，有一个佛性来到入咗你嗰度等你去成佛，非也，乃係完全呢係正道呢係自己本来具足，係正道呢係自己呢係本来有，此就係第八大愿呢，叫做转女成男愿。咁向下呢，大家揭咗呢个经文，就係讲第九大愿啦。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网，呢个眷字啊，魔眷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囚林，皆当引摄至于正见，渐令收集诸菩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咁呢个就係药师佛十二大愿中属于第九大愿，佢呢个名呢就叫做改邪就归正愿啦。嗱，咁啊改邪归正亦都系完全依呢个经文呢而立嘅，唔可以离开呢个经文嘅意思呢，系虚妄立一个名。的确文里边呢就系话，如果我哋有机会闻药师法名，修呢个药师法门，就可以咧解脱外道嘅缠缚，可以斷除呢個種種嘅惡見囚林，令我哋呢安住於呢個正知正見之中。所以呢個第九願呢叫做改邪，係歸正願。個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咁就令諸有情出魔見網。令諸有情，其中就包括佛嘅大慈悲。咁由於佛有大慈悲之故，亦都有呢個威神之力。以呢個大慈悲威神之力故啊，佢成佛之後呢，就令到有情嘅眾生呢出嚟呢個魔眷網。嗱，魔呢印度話叫做摩羅，咁中國話叫做殺者。點解話殺呢？就係如果呢個人落咗呢個魔道，做咗呢個魔子魔孫，冇咗呢個正知正見啦，呢個人呢就肯定俾嗰啲魔障纏繞啦。我哋走入咗呢個魔道，呢個魔嘅力量呢就可以令我哋呢個法身慧命啊係損失，法身慧命嘅功德呢冇咗啦。所以稱為叫做摩羅，中國話叫做殺者。那眷呢是一種呢陸地，不是在這個水上，是在這個陸地呢捉那些禽獸，好像捉老虎啊、捉獅子啊、那些豺狼虎豹啊，他們走得很快，有惡有食人。那我們呢用一種的工具呢，這種工具叫做眷，是在這個陸地上捉那些山林的野獸，就名為叫做眷。那網呢就分開來講啦，既然眷是陸地捉那些畜生，網呢就在這個水上呢網那些魚。因為大海茫茫，我們怎捉到那些魚呢？就只要用一個魚網啦，我們撒了這個魚網在這個海底裡面呢，那那些魚走入這個網裡面呢，它都不是那麼容易走得回出來，就被這個網網住。那麼這個捉魚的人呢扯這個網來呢，所有那些魚它就捉得到了。所以叫做魔，就是如同這個陸上捉走獸的眷，如同這個水上網那些魚的網。這兩種呢都是害那些走獸，害那些水族的畜生，令到佢哋啦吓，俾人捉到之后咧，当然呢个下局啊，呢个结果就唔系几好啦，俾人家哋杀，俾人家哋食，咁啊即系杀害咗、伤害咗佢个生命。我哋个魔都系一样啊，如果呢个人走火入魔咧，走咗呢个邪路啊，冇呢个正见咧，将佢拉翻转头， 落咗呢个魔道咧，就为魔所转，就杀咗我哋呢个法身为命，如同呢个陆上嗰啲走兽俾呢个箭咧系捉咗佢，海上嗰啲鱼类咧俾呢个网网咗佢，肯定系冇咗佢呢个生命，肯定就唔好下场。所以呢个魔咧就用呢个箭网咧来去做一个譬喻。出魔变网这个问题就最重要在这个出字。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出这个魔变网呢？完全是若施佛各种的威德神力大慈悲之故。若果你不修持这个若施法门，当然我们家讲若施经就是讲若施的法门啦，亦都比例啊，我们如果是家讲弥陀经，我哋就真系赞叹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我哋讲地藏经，就真系赞叹地藏菩萨嗰种嘅威德慈悲啦。咁所以家下话咧，如果啊我成佛嘅时候，以我嘅大慈悲、大愿力、大功德力、大威神力，令到一切有情啊堕于呢个外道邪见之中咧，可以令佢出嚟。这个魔变网完全是药师法门的力量，既然出了这个魔变网就可以解决一切外道的前科。外道呢，例如我刚才讲这一番道理，凡是心外求道都是叫做外道。我们这个佛法呢，从这个五明之中啊，就叫做内明。行菩萨道要学五明，就包括内明啊、功毅明啊、声明啊、因明啊，呢啲咁嘅五明。咁啊，五明中咧，以内明就系属于呢个佛学，系讲究呢个内心嘅修持，最后亦都显示呢个内心嘅佛性，显示呢个内心嘅功德智慧。一切一切都是本来有，本来具足，不需要向外求。即使成佛亦都是成就自己本来有，绝对不是从外面得来。但是那些外道呢，他就不是讲这一套，他就不了万法为心，即心自性的道理，他是心外求道啊。由于不见自性，不向内求，所以永远都是堕落，不会成佛，就称之为叫做外道了。那么一切呢，就是表示这个外道呢，不是一种两种啊，很多很多的，就今日印度都是这样，何况啊，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呢，不是家这样统一一片陆地的。印度当然分了很多个国家的，有一百几个国家的，即是等于说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国家，一个小小的乡镇市镇有一个国家。那么那些外道呢很多的，有些是是火外道，他们以为那些火呢是不可思议，如果没有火我们怎样煮熟那些东西吃，吃生始终都是不好啊。如果没有火怎可以毁坏那些东西呢？能够毁坏烧坏那些东西就是火的力量，那他就崇拜这个火，以为这个火就是万能。所以这些人这些外道呢，他不单说成日叩头顶礼那些火，他就坐在个火的旁边，被那些火的那些热力呢压到自己，热到自己，熏到自己满身满头大汗。那他就认为这样功夫够啊，叫做修得好啊。所以这种呢，佢哋是火外道，真系邪知邪见咧。咁啊，乃至到咧，有啲系食屎嘅、哦。咁啊，点解咧？佢睇到嗰啲狗啊，升天。咁啊，佢就唔谂到呢个狗咧，虽然佢系升天，当然佢有佢个福报。佢今世业障重，佢当做狗。但系咧，佢畜生啊，亦都有一生有一世有个时期咧。他就修这个善道，那么他畜生竟然曾经修过这个善道，因此他今生他当做狗都好，他 他这个狗的业障满了死了，他就可以成他畜生那些这样的善根业灵呢就上升天堂，升到天上享福。嗱，呢啲外道咧，佢哋冇咁嘅神通，佢有，佢睇唔得咁远，佢哋睇见嗰啲狗平时都系食屎嘅，咁嗰啲狗既然食屎就可以升天，佢话咁我都跟住佢食屎，咁啊侍奉啲狗，同啲狗嘅生活一样，将来我咪又可以升天啦。嗱，呢啲就唔系叫做内明，系完全系外明啦，系心外求道，属于呢个外道法。家话外道前放咧，缠就系缠绕住，放啊即系绑住。家呢种人咧，佢哋修呢个外道法，信仰呢个外道法，俾呢个外道嗰种道理咧绑住，唔喐得。其实咧，如果再认真讲佢外道咧，就系将呢个因果嘅道理咧唔明白，唔明白凡系一切嘅成就啊。都有佢呢个因，有佢呢个果，绝对佛法咧就唔系迷信啦。不过好可惜嘅咧，就系佛教两千多年前流入中国嘅时候咧，嗰个年代系皇帝嘅年代，一般皇帝啊嗰啲士大夫啊做大官嗰啲咧，一方面有呢个愚民政策啦，二方面呢个头脑就鼓手啊、保守啊、头脑古董。又搞出好多嗰啲迷信嘅嘢出嚟，咁啊因此咧，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咧，受咗当时嘅社会影响，亦都好似附带咗好多嗰啲迷信嘅色彩啦，在所难免啦。从呢个历史文化里边咧演变啊，亦都受咗好多嘅影响。嗱，其中一种好似萧金文以前，其实啦吓，佛教里边咧。唔主张烧金银衣纸噶，绝对唔主张。如果你话烧金银衣纸咧，我就建议你买啲美金嚟烧好啦。现实我哋人间啊使美金，有美金啊最好。其实阳间如是，阴间亦都如是啊。你而家买嗰啲明通银行，一张啊几多千万万，人间都唔使，佢阴间啊点使啫噶？所以呢，奉劝大家呢，如果真正一个标准佛教徒，绝对唔可以烧金银衣纸啊。所以呢啲问题啦，我哋正信嘅呢啲纯粹呢，係旧时我哋呢几千年前中国嘅文化呢，所谓呀佢哋愚民政策，为咗管理嗰啲人，控制佢呢个思想，用呢种咁嘅愚民政策啊。所以我哋呢唔好有呢个外道嘅思想。家话解脱呢，既然我哋如果知见唔正，就好似俾呢个魔转咗去，落咗呢个魔眷网，唔得解脱。嗱，咁假如我哋能够呢依呢个药师法门修行，係真正一个佛教嘅法门，绝对係正知正见。我哋依呢种正知正见去修呢，咁肯定就得到解脱，一切外道嘅前方再唔会俾呢个外道咧嗰种嘅邪知邪见咧系绑住我哋，咁你就得到解脱啦。所以系咪若过种种恶见酬林？呢、这个读翻恶字啊，呢、这个唔好读误咯。呢、这个系恶恶见咧，即系唔系正知正见，系唔正常嘅见。凡系有唔正常嘅恶见、邪知邪见咧。这个人肯定是堕落的，都不是那么容易翻身。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他说宁愿破戒就不要破见。为什么呢？那么戒是佛制的嘛，凡是在家出家都有他的戒，在家有在家戒，出家出家戒，受了戒一定要守戒，破戒是一件很大件事来的，是罪过的。那么既然罪过应该很重呢，为什么宁愿破戒都不要破见呢？因为破戒是某一个人的事，无论哪一个守了戒的人，帮在家居士出家的大德，他受了戒就一定要守戒。如果一有破戒呢， 他就梗係要墮落。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除非你真係好肯切咁樣懺悔，如果唔係啦嚇，肯定係墮落嘅。話呢個墮落唔會累到人嘅喎，係佢自己造罪，咪佢自己墮落咧。佢唔會話咧，咁啊先生造罪，掹埋個太太墮落，咁啊老豆犯罪咧，破戒咧就拉埋個仔女墮落，冇咁個可能。所謂自作自受，唔可以牽連大眾。嗱，咁啊見解就唔係啦。今日呢個社會啦嚇，好多嗰啲唔正常嘅見解，唔使列取咁多啦，好多好多。因為嗰啲咁嘅邪知邪見嘅咧，佢就好多人相信嘅喎。你又相信，我又相信，咁啊，既然大家相信咧，俗語話一盲就引眾盲，相牽就墮深坑啊！呢、這個盲佬佢都盲一隻眼睇唔到，全教呢條都動一動下幫佢。咁你話叫佢做領隊，跟佢走嘅人肯定係佢跌，你都跌埋一齊啦。咁啊累到好多人咯。你嘅知見唔正啊，你就講出去，冇人相信你都仲好。如果有人相信咧，你嘅知見唔正，你就累到好多人跟你走你嘅邪路，累到好多人咧個知見唔正啊！你話你嘅罪過幾大咧？自己唔好，就累到好多人唔好。所以根據咁嘅理由就話，寧願破戒，我破戒就我墮落，唔會累到大家嘅。任何一個人破戒，任何一個人墮落，唔會累到任何人。但是如果这个知见破了，知见不正的话呢，可以引到很多人，那么跟你走你就累了很多人，跟你堕落，所以我宁愿破戒，就不要破了我们的知见了。所以八正道中有了个正见，就是要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要正知正见，有这个正知见呢，才可以用这个真正正知正见的佛法去度众生，与众生结法缘，缘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向于这个康庄坦途大道，绝对没有这个高低不平，你奉旨不会跌一跤的，你奉旨不会跌下去，不会爬起身的，不会有这样的后果，肯定你就跟这条康庄大道这样前进，那么佛菩萨呢都会加庇你的。所以这一个愿呢，就是药师佛的大慈悲，要改我们的邪知邪见，归回这个正知正见。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堕落于这个邪知邪见，药师佛就令我们出来这个魔见网，解脱一切外道的前况，那个虐待种种恶见囚林，囚林呢就是一堆的树林。因为这个邪知邪见呢不是一种，好多好多讲不出那么多的恶之见，就多到好似咧呢个稠密个树林一样，咁就叫做系恶见稠林。恶见就系法，稠林就譬如。恐怕呢个恶见之法咧，大家唔系咁容易懂。咁样多到点样咧？所以用呢个稠林咧做一个譬如，证明呢个恶见啊邪知邪见咧系好多嘅。你就食素都好咧，我都有好多信徒。佢都好發心食素，咁但一有咩嘢病痛呢，就有人家勸佢啦，你既然有病痛唔好吔素啦，咪乜食個吔素啊。嗱，呢啲就係一種呢吓，屬於呢業障，亦都係呢個魔呢邪知邪見呢係擾亂佢。咁好彩呢，佢就正知正見啦，佢唔聽人家哋講，佢仍然寧願死，佢都仍然係食素，絕對不會呢因為人家地佢顧住佢健康要食肉，佢就食肉，唔會咁樣。所以你才可以呢係解脫一切外道嘅情況，若到種種惡見囚籠，特皆當引涉至於呢個正知正見，唔會有半點嘅歪曲，唔會有半點嘅偏邪。佢話皆當引涉至於正見，嗱咁啊點樣引涉法呢，就是我们受持药师法门。我们如果不受持药师法门，未读这个药师经，你不知道这个第九大愿 是药师佛的大慈悲，愿我们改邪归正。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变成一邪呢，就是永远邪，堕落这个魔道，杀害了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假如你是授权这个药师经，你读到这段经文，加以再听过法师解释，你更加明白，那你就一定要保持你这个正知正见。可以说呢，就是信因果，凡事都有他这个因，有他这个果。你如果不信因果的，你就叫做邪知邪见，一切的动作都是呢偏向于这个邪。如果你明白这个因果，知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种道理呢，你就肯定不会做恶，不会邪知邪见，见解不邪，你将来所走的路呢亦都不会邪，亦都是正知正见啊。咁因地正知正见呢，你个果就唔会到歪曲啦。所以《楞严经》里面一开头第一卷呢，係三几行经文嘅啫，就有两句话。佢话因地不真係果招依曲啊。因为《楞严经》最大嘅宗旨嘅目标呢，就係、是、叫做舍息用根。第一卷七番破网，就係、是、舍离破除我们这个妄想心，这个分别心。第二卷十番变见，就是显我们六根门头之中，用这个见性是如来作妙真如性，见性如此，闻听觉知都是妙真如性。就是答复阿难尊者问法，他说既然我这个妄想心不是真心，你要我舍离，岂不是我咪断灭无心？所以佛在这个第二卷就说，不是，虽然妄心断除不是断灭了，妄心断了还有这个真心在，真心因为妄心未破，被这个妄心遮住，真心未显。如果我们的妄心破，我们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呢就显露出来。见闻觉知之性就是我们的当人体性，我们以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去修呢，就可以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因中不生灭，果亦不生灭，如是因就如是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要这个因错了，如果因地不真，这个果亦都歪曲。所以我本人都是林济宗的子孙，林济宗的子孙，林济宗的子孙，我们的老祖宗呢，他那开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无畏真人在你们的六根门头是放光动地啊，知人还体会否？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无畏真人，即是没有阶级，没有位次的，没有大小，没有彼此的。那么这个真人呢是哪一个？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的本体。楞严经讲就是如来作妙真如性，或者是常住真心，或者是性净明体，是本来具足个个二乘。他说这一个无畏的真人啊，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之中呢，是放光动地。但是你们会不会体会呢？知人还会否？你会不会体会呢？如果你体会，你就大彻大悟，了达万法为心，了达我们的六根门头之中，就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他说假如你不领会的话，那你就变了失了。那可见呢，这个恶见一多呢，好像囚林那么密。现在若师佛说以我的威德原力之故，我成佛的时候呢，愿一切堕落于这个邪见外道之中呢，我们通通呢以若师佛的慈悲威德原力，应当呢引导他，摄持他，将他放住于这个正知正见之中，走回条正路，因地正啊，果亦都正，不会有半点歪空。那么以此正直的因地修行，果亦都呢是